第五集，再来一次。许少卿按照老郑给的电话拨了过去，听到那个几乎快要忘记了的声音。那男人似乎很疲惫，情绪空洞。 喂？ 喂？安里？ 许少卿只听到他说那一个字，之前那种记忆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让他瞬间兴奋了。 你还记得老公吗？ 那边没有说任何一个字，但是呼吸明显变得又快又急促。过了很久，许少卿都觉得他可能会直接挂断电话的时候，那边才咬牙切齿地开口。 你竟然还敢打电话过来？ 怎么这个态度？哼，钱不想要了？ 骗子！ 看他这个反应，许少卿靠到椅背上，成竹在胸。 都这么生气了还不肯挂电话，敢说你没有抱着一丝希望？ 他心中又鄙视又开心，他觉得电话线的那一边就像连着一条咬了鱼饵吞了鱼钩还不肯撒嘴的蠢鱼，他自然是要拿捏着鱼线多蹂躏一会儿的。 哼，宝贝儿，躺着被伺候的感觉还不错吧？我是不是比你猛多了啊？哦对了，最后拿着那钱打车回家了吗？嗯？ 去死吧骗子，我就当让赖狗咬了屁股，祝你下半辈子不娶，10000块钱算我随的。 哎我牛批。我怎么是骗子了？我能耐了，挂我电话。 许少卿冰着脸阴损的一笑，发了条信息过去。 钱准备好了，上一次同一间酒店同一间房，你过来就能拿到。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不差那点钱，否则你当时也不会开口就敢跟我要那个数，对吧？信不信由你，晚上7点前过时不候。 安里看到信息的时候手都是哆嗦着的，上次被骗的事儿成了他的梦魇，几乎隔几天就会做噩梦，浑身是汗的在半夜醒来。不仅如此，最可怕的是他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身为男人的那条魂儿，看到女人抬不起头，看到男人更抬不起头。 我被伤过， 安里脑子里总是闪过这句话，而且由于卖身前化为了泡影，他走投无路，短期内超低价卖掉了父母留下的老房子，他搬进了暗无天日的多人地下室隔间，没有任何的公共安全保障，到处充斥着异味和蟑螂。如果说现在除了救小朵以外最想干什么，那应该就是搞死那个骗了他毁了他的许老板。当然他不能杀人，他还得想办法给小朵筹钱呢，但这事儿绝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得去找那个，哪怕就是揍那个骗子一顿，他的梦魇也会多少有所改善吧。所以他这个月肯定恢复，鉴于体格上他不占优势，他带了一把水果刀作为壮胆之用。1208号房间内的许少卿听见那个门铃声，露出一个不出所料的轻蔑神情，不过他心里的兴奋感可比轻蔑大多了，一想到那个傻鱼就站在门口等着接受新一轮的羞辱，立马就兴奋了起来。门口的安里红着眼睛炸着毛，看到他的脸猛吸了口气，一副必须马上就要吃人的样子。许少卿倒是很淡定，甚至优雅地欠身让开门口，一抬手 请进。 安里毫不犹豫地走了进来，带着一股雄赳赳的风。许少卿无声轻笑了一下，带上了门。他感觉到安里后背一激灵，立马回头瞪住他。 关门干什么？ 刚才那股雄赳赳的劲头竟然一瞬间就怂到这个地步。 后遗症这么大吗？ 许少卿扯下了领带，安离马上就后退了一步，手还伸进衣兜里，好像握住了什么。许少卿看到他那个动作，眼神一顿， 这什么意思？还带家伙来了？这男人到底是有多虚啊？ 许少卿心里的鄙视又加了一层，他笑了，直接把安里推到床上，栖身压住，顺手用力捏了他柔韧的细腰一把。安里受刺激般哆嗦着往上拱了一下身体，他敏感的反应让许少卿马上又兴奋了起来。许少卿哼了一声，极具侵略性的压着安里。 再来一次。 安里把水果刀在衣服里，刀尖冲上，顶住了许少卿的小腹，声音颤颤巍巍的。 你给我下去，捅死你，可别怪我不知轻重。 你这样是不是很没有职业道德？钱是那么好赚的吗？ 你说什么？钱？哪来的钱？我才没拿你的钱，你上次分明就是诈骗，你还要不要脸？ 安里干脆也坐了起来，把水果刀拿出来指着许少卿。他看到许少卿对着他叉着腿，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 你当我好欺负是吗？ 钱在那儿。 许少卿笑得阴损又轻蔑，两条眉毛一拧，指着床头的小桌。安里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那里摆着一捆厚厚的红票子，崭新的。趁着安里转头犹疑的一瞬，许少卿一把夺过他的刀子扔了，又再次按住他的手，把他压到床上，居高临下的审视着，像玩弄着猎物的野兽。 放手，我杀了你。 钱你看见了？我可不是骗子，反而是你。没什么契约精神不说，自己违约了还倒打一耙，人品堪忧啊。 什么契约违约的？你有病吧？ 你不记得？我提醒提醒你啊，你还记得咱们上次怎么说的？一晚上一万，我还特意强调过不止一次，是一晚上，你记得吧？可是你早早的自顾自的睡过去了，现在看来，咱们俩到底谁是骗子啊？ 安里居然哑了，别说这事儿，他还真有印象。许少卿确实专门强调过，是一晚，不是一次。许少卿看着他逐渐迷惑又窘迫的眼神，一笑：“ 你没做过生意吧？如果咱们俩是签了合同，别说我不给你钱，你这种违约行为是应该追究责任，赔偿我的损失的。”我没找你要钱，是我宽宏大量，知道吗？ 你的意思是，你骗了我，我还得给你钱？ 安里已经放弃了抵抗，写满了难以置信的眼睛里开始有水光闪烁了。看见这个贱直男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居然作势要哭，许少卿狼血沸腾，他很想无情地践踏这个蠢货，让他绝望，看他的底线到底能到什么程度。 再玩一下，让我再玩一下就进入主题。哼，这出来混呢，就是要守规矩。我不是你爸，惯不着你。你呢，赔偿我50%的违约金就可以了。 我打不过你，我也没钱，干脆杀了我抵债吧。 安里因为压抑抽泣而急促的轻喘，让许少卿难以自控。他决定就玩到这儿，赶紧进入主题。 只要你遵守咱们之间的契约，我当然不会追究你。你知道我不差这点钱，对吧？只不过嘛，我是个商人，比较讲究这个。咱们今天呢，把上次剩一半的做完，那钱你就可以拿走，怎么样？我可没赖你的啊，但是你也不能欺负老实人。 欺负老实人？我？ 这个有钱的同性恋所说的话合情合理，竟然令安里无法反驳。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出品，南烟落秋制作。 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